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明天白天晴转阴，白天南部有轻度霾，夜间有雾，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最低气温零度。周日阴转多云，白天轻度到中度霾，夜间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九度，最低气温一度。总体来看，双休日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是太好，不太适应您户外活动。出行的时候也提醒大家做好健康防护工作，驾车出行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关注一下高速路段的情况。现在京津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多，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科会桥车流量比较大，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芍药居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机场华一桥到北港桥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出京方向五元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队尾呢已经排过了三元桥。京沪高速的进出京双向大洋房桥到十八里店桥车流量比较大，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也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日前发布2017至2018年度赴美留学报告，数据显示，赴美研究生和本科学位申请人数处于下降趋势。申请专业上，工程领域、数学及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国际学生申请人数增长。每一个数据变化的背后，反映了美国留学的哪些趋势？美国高校招生录取规则发生了哪些变化？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北京时间17点33分，欢迎您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和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周末的留学面对面呢，继续带着大家通过大数据看留学，赴美留学申请季数据背后看美国的留学究竟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初步的分析了一下，那么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日前发布的17到18年度的赴美留学报告，通过一系列数据的解读，我们会发现现在赴美留学啊，一方面是申请继续非常的激烈，那么除此之外，各大名校在录取的时候其实它的门槛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当然呢，那么美国申请人数的下降也不乏有其他主流留学目的地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的积极的迎合海外留学生的这些个政策。那么综合来看，那么现在赴美留学其实依然是热门，但是在热门的背后，我们做起申请来应该说就会难上加难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啊，而且呢还有一位特别是来自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的招生官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呢继续通过

通州区29号首次携近百个岗位走进了清华大学，举办专场推介招聘会。此次推介招聘会是通州区招募培养青年人才工程彩虹计划的开端，也是首次尝试在招聘前走进高校。凡是通过此次选聘会经参加考试到通州工作的毕业生，都将会纳入到通州区优秀年轻干部人才库，并且提供全方位的入职服务。入库人员将作为通州区区委的重点培养对象，优先推荐参与国家市区重大活动和重点任务，适时选派到中央国家机关、市级部门和经济发达地区挂职锻炼。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中国青少年网络素养绿皮书》日前发布，调查发现，我国青少年网络素养总体得分不高，网络素养水平总体上处于及格线以上，有待进一步的提升。调查发现，大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还不足，无意识的媒介接触行为会干扰到正常的学习生活节奏和状态，对数字媒介依赖程度高，同时存在主动搜索和整合信息能力不足，自我网络印象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记者日前从爱尔兰教育推广处了解到，爱尔兰爱心奖学金目前正在接受申请，圣三一大学、都柏林大学、利莫瑞克大学等11所高校参与到这个专为中国学生设立的奖学金项目，奖学金总额超过了250万欧元，涵盖有环境科学、工程、商科、社会科学以及计算机等30多个不同的专业领域。申请项目包括2019年开学的爱尔兰本科、研究生和博士课程。据了解，该奖学金同时也关注到了学生毕业的就业去向，一些与爱尔兰高校合作的爱尔兰企业将会在奖学金学生毕业后为他们提供实习、科研或者是就业职位。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张征为您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留学面对面了。我们要继续在赴美留学申请季，通过大数据来看美国留学。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有问题呢，您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小升初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了。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充满了期许。大千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我愿帮你将梦想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它开花结果。 大家好，我是金天儿。今天家有儿女，我们和您说说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和孩子如何构建亲密关系。 我是一名90后，所以您家孩子内心的世界我最懂，想了解他的真实想法吗？我们为您提供最贴心的家教指南，助力孩子成长，我与您并肩同行。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它是有不同的专业方向的，是吧？是的，因为我有身边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学心理学，我看到他们这个经常发一些什么朋友圈啊，上面上什么统计学的课程，是有那方面的，包括还有一些偏临床类的都是有的。对，但是呢，总归和那些个像什么计算机啊、数学啊，应该没有那么难。 嗯，对，这个相对来说稍微小众一些，接受的人还是少一些，可能没有那么激烈。这是具体到学校，那么从全美所有的高校来讲，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好，全美的所有的高校呢，实际上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知道的比较多的呢，比如说像计算机科学叫 CS 这个专业，是吧？其实围绕着计算机还有其他的相关的这些专业，其实也就业前景也是不错的，当然你可能进的公司呢也是一些计算机的公司。你比如说像我以前毕业，我在宾大，宾大本科有一个 digital media 这样一个数字媒体，它也是在工程学院下边的。 但是它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偏重于计算机的理论，这个就是不是那么多的数学课程在这里面，因为它是，也就是说如何运用计算机把给你的感受感觉更好。到研究生阶段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它叫交互，人机交互，这类的专业，其实。 这个学生呢也可以选，也就是说我不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数字人啊，我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理工男，那么我也可以这个，但是我有一些艺术的感觉啊，我的艺术氛围比较好，这时候你可以选一些这个，比如像我说的数字媒体这样的专业，或者你说我比较重视用户体验。 我对用户体验很有研究，因为你一段冰冷的程序写出来，最后要人用啊，对不对？所以呢，它研究我写出的程序怎么能最易于让人接受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聊天软件里，每个聊天软件都有小人儿，那个小人你有时候看他有的是你就是可以把它看成男性，也可以看成女性，像这种研究人的这种交互的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像这类专业可以考虑。是的啊，刚才您的这意思就是实际上与这个与之相关的一些个专业大家都是可以去做选择的。好了，那么先进入到我们整点广告吧，整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和两位专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话题。 都是好社区。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乌龟，你作弊！兔子，你别血口喷人。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 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151023。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 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记事。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3度。明天白天晴转阴，白天南部轻度霾，夜间有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低气温0度。周日阴转多云，白天轻到中度霾，夜间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低气温1度。总体来看，双休日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不太适宜您户外活动。出行的时候请做好健康防护工作，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来看这个时间段路况，现在东南五环以大洋房桥为节点，化工桥到大洋房桥内环方向，亦庄桥到大洋房桥外环方向，京沪高速出京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日前发布2017至2018年度赴美留学报告，数据显示，赴美研究生和本科学位申请人数处于下降趋势。申请专业上，工程领域、数学及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国际学生申请人数增长。每一个数据变化的背后，反映了美国留学的哪些趋势，美国高校招生录取规则发生了哪些变化。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北京时间18:03，欢迎您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的周末留学面对面和您关注的是赴美留学申请季，数据背后看留学。为大家邀请的两位专家分别是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的招生官王静老师，还有美国留学专家王永海老师。大家有问题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上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来看看这个时间段听众朋友的问题。风雨同州想问一下两位王老师啊，说美国哪所大学学这个体育管理专业比较好，能给推荐一下吗？ 体育管理比较好的，我们看排名比较前面的专业啊，像这个纽约大学、哥大，它都有体育管理专业啊。它是，但是这些专业都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专业。 对 啊，我们从这个研究生这个专业上来讲啊，它依附于其他的大的专业，像这两个学校都在纽约，所以它的金融啊、什么商业分析啊这些专业是比较强势的。它有一些体育管理专业，这个可能呢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啊，这个可能就感觉是比较水的这样 的 专 业 啊。那好，那我们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从就业的角度来讲，体育管理专业这个专业排名全美第一的是在德州农工。 嗯， 哎，德州农工它的体育管理专业，这个体育管理专业呢，它在这个这个招收的学生里，这个平均的招收的学生，这个工作经历就有4.3年。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强势的一个专业啊，德州农工啊。第二所学校大家可以看看呢，看看这个明大双城啊，明尼苏达双城，这个学校啊，这个学校前面一段还比较有名啊，因为有个名人出了点事情，当然了，这个学校它的体育管理专业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势啊，非常强势。 您看，您说这两个大学啊，它的综合排名在全美能够达到多少？ 一个是，哎呀，具体的我记得一个是60几，一个是70几，60-70名的样子， 60-70名左右，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大学， 美国有4000所大学，排在100%，前2%的样子，非常非常好。 对，实际上我们是想提醒大家，因为大家看到的这个排名呢，大部分都是综合性排名。 对 啊， 对。 但是你在选专业的时候，你还得要看一下专业排名。你看这个排名综合性，这个综合性的排名当中60-70，但是呢他这个专业你一拿出来就是排第一第二的。 对对对， 是吧？ 这个就是你将来比如说你想在美国，你说我想做个搞体育管理这方面的，体育管理方方面面好很多分支呢，你想搞这方面，第一你能学到实实在在的专业上的知识，第二你能接触到在美国从业的人员，对你建立自己的网络非常非常有好处。 是的，但是现在呢，对于中国的家庭来讲呢，他们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拿那些个很多的商业排名来去做自己的一个参考。虽然我们很多的专家说呢，说这个可以作为你选择美国大学的一个切入点，但是万万不可以就拿它作为唯一的参考标准啊。 是。 但是这些个好的学校排名靠前的，你比如说排名中国学生，你比如说前50、前30的这样的这些个学校，这几年在这个总体的选拔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特点？现在更加看重的申请学生的哪些方面的素质？最近这几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这几年的变化呢？这个，我们可能要看的就看，看研究生的申请和本科生的申请，其实它的套路不是太一样， 对， 套路不一样，审查的重点也不一样。像本科生这阶段这几年的趋势呢，就是成绩可以用数值量化的东西已经成了必要的条件了。那也就是说，你想申请比如排名前20、前30的学校，那你的 GPA 如果到不了3.8。你的托福到不了110，这个 SAT 到不了1550、1530，到不了这个程度的话，你就不要想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那么我到了这个成绩之后能不能进去，那往往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些你的软的实力。你像这几年本科阶段呢，越来越重视比如说面试啊，他想让学生去做面试。比如说这个有些学校呢，现在在跟踪你是不是对我们学校有兴趣，他在他的管理系统里啊，一般美国的学生都有访校，那么现在这几年呢，中国的学生有访校的人也很多，所以他像这些东西，他就是说从数值的成绩上来讲，我已经区分不出来你托福110和108有没有什么区别。那我可以负责任跟你讲，托福110和108没有什么区别，他不会因为你少两分你就有劣势，不会的，这个不会的啊。所以呢，从这个成绩上来讲，中国的学生都到这个成绩了，所以单纯从数值上来讲已经区分不出来了，他就要看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么研究生阶段呢，

你的哪些学科你最喜欢，为什么，是吧？你像这些东西，那我们考虑到将来你要写的时候，你就要有素材。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做T字形规划的时候，你那一横，也就是说你覆盖的面呢，也要有一些覆盖的面，从这里边选。所有的这些都要要求你要提前来弄，而不是说就像刚才王老师说那，你我看到了，你只有一周的科考，一周的学习，这个呢， 现在含金量不是特别的高，这可以算成你替的那一行，对吧？就是你有广度了， 对， 你都涉猎了，是，但是您究竟是取其哪一点，你继续深入下去做研究， 对对， 这个老师看不到，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当然了，现在在这个做申请过程当中，大家也都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啊，充分利用美国大学给中国学生提供的一切的便利的 条件来去给自己的申请添砖加瓦，比如说我们这个微信网友莫言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说这个给孩子报名参加美国下校对于他们的留学申请帮助究竟有多大？现在正在犹豫，因为现在正好是要报明年下校的一个关键的时候， 对， 要不要报？ 给什么建议？下校呢，它等于是个，就是下校呢，首先你 要花一定的钱，花一定的时间，一般来讲3周，4周、6周，是有的，有学校甚至有8周的下校，就是2个月的下校。这几年从名校的申请来讲，下校的含金量并不是很大，因为能花得起钱，能花得起时间去做的啊，也有很多。这个呢，就包括下校的申请难度本身就比较低，能去下校， 有时间有钱能够去的中国学生很多，所以这几年呢，这个下校在大学的录取里啊，它这个含金量在下降，但是有一类下校啊是比较好的，这类下校呢往往是它要做选拔的，像我们平时讲的下校基本上没有什么选拔，一般就是一个硬杠杠，你的托福到100分， 那么托福到100分，你花钱早点申请都能录取你。但是有一类下校呢，它是要经过选拔的，你要写文书，你要在比如说10年级、11年级的时候就参加，就做好准备啊，他看你的成绩。这些下校往往是主要是针对美国孩子了，这个你比如说MIT 有一个项目，它是研究这个生物化学。 他那个下校就是由 MIT 大学里的教授，MIT 这个级别的大学里的教授，他来教你生物化学。那么这个生物化学，大家我集中的是全美国最好的学生和世界上最好的学生，我们经过选拔。你如果经济条件不好，我给你奖学金。你不用花钱，我甚至把你的机票我也给你包了。 你过来之后，大家一起来学习。从这类下校毕业的学生，往往你将来就是斯坦福的学生，往往你将来就是 MIT 的学生，像这类下校是有含金量的下校，这类下校是有含金量的。 我还听说有一些下校，他直接如果他未来能够录取你，你在学校学习的这一段时间的学分都能给你折合进去。 对，一般的下校都会给学分的。对，一般下校都会给学分。 当然这个申请的难度也非常大了。 现在申请的下校里呢，现在主流的下校其实都有学分，主流下校都有学分，但是他那学分呢，就是这个学校的学分。 对， 另外下校的学分呢，是专门是某一门课的学分，所以呢，他将来就是你申请的时候进入的，接收你那个学校，能不能把这个底学分呢，这个不一定， 不好说， 这个不一定。 但是像刚才您讲的，像 MIT 有参加价值的，这是有参加价值，这个学校反倒不一定有学分。 但是刚才您讲了，它又是针对美国本土的学生，对于国际的学生给的名额放的名额比较少吧，甚至是没有。 像这类学校就非常非常挑人，就录取率呢，比如说也会达到10%之内，就大部分人会拒绝。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像你比如说国内的这个学生，基本上都是参加这个 国际奥林匹克，比如数学啊、生物啊，就是这些竞赛的国家队的这些个选手， 是的， 兴许申请的时候， 还有希望，是吧？这个呢是一类下校，就是我说这类下校，你如果真是学霸或者某方面特别喜欢，你可以考虑。还有一类呢，就是现在暑期的时候呢，有一些到名校的科研，你比如说去四周甚至是六周甚至是更长的，那么呢，比如说去一些顶级的学校，像 这个宾像宾大，宾大的沃顿商学院就有，卡内基梅隆，你要想去学这个计算机，就去卡内基梅隆。你要想学生物可以去哈佛，对吧？你可以想学物理计算机，你可以想去 MIT 这类的科研项目，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这样的科研项目，如果选的合适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他一样是没有学分的，但是他的经历，还是会很给你加分， 很给你加分，是的， 就在申请的时候很给加分的，对，是吧？好，那么这是关于这个下校究竟要不要选，建议各位家长朋友还是冷静，别花冤枉钱，是吧？好，我们再来这个。 最后再看一问题吧，这个行走于天地间，想问一下说去美国留学的这个申请的材料是不是越早投越好，这个王青老师给回答一下。好啊，确实是这样的，越早投越好，因为像就以我们学校为例，我们是一年四季滚动录取招生的，那么虽然是滚动录取招生，但是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咱们说先到先得的这个意思，那么你第一轮录取的时候， 第一轮、第二轮的录取率都是会高于最后一轮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先录取不光是对于你的录取概率会更大一些，同时对于奖学金这个发放也会有很大帮助。像我们学校自己每年是12月底之前录是一个 early admission， 这个之前的奖学金额度会比之后的高很多，所以而且就申请者个人而言，早申请对他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他之后 被录取以后的出国留学准备，比如说签证啊、体检啊、疫苗啊等等一些这个时间放得更宽松了，他会更舒适。 对，所以呢，您所有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什么文书都准备好了，咱该交就交吧，是吧？而且我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说你的标化成绩如果还没有出，但是快出的时候，你就开始也可以先交。 对吧？后边然后咱们再补，都来得及。送分就行了。对，好了，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邀请两位王老师，咱们先关注到这儿，谢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下周呢，我们将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法国留学的学费啊，一下子涨了10多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那么法国留学还是不是一个最佳性价比的一个选择？下周我们留学面对面的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教育面对面的节目呢，就先暂告一段落了，稍后带给各位 是我们今天的品读经典节目，那么这个时间段就是这样，稍后带给您精彩节目内容，希望您不要走开，教育面对面，咱们明天再见。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 酒，乌龟，你作弊！兔子，你别血口喷人。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151023。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青南古院囿，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这个思想呢为庄子所继承。在庄子看来，道是什么？他说，夫道有情有性，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道，我们可以感受到道的存在，但道不是一个有形的存在。它呢在太极之上不为高，在六极之下呢而不为深。它呢生天生地，自本自根，自古已固存。它是从来就存在的，它不是被什么东西呢创造出来的。没有天地之前就已经有道。那么这些思想呢，我们都可以看出呢是对老子思想的一种继承，是对老子思想的一种肯定。但是我觉得在庄子呢对老子的思想呢还有发挥。在道的问题上，庄子对老子的思想有什么发挥呢？我们可以看出，在老子第34章他讲的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意思是说道是无处不在的，道存在于一切时间，存在于一切这一个场合，在一切范围内都存在着道。但这一句话说的比较概括。在庄子书中，在《至百游篇》中呢，通过这个庄子与东郭子的这个对话呢，把这个思想呢做了深化，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有一个人叫东郭子，他向庄子提出一个问题，说你们道家讲道，到底什么是道？所谓道在哪里？所谓道无不在，庄子曰无所不在。其实庄子这个回答呢很好，这一句话很概括，不能再说了。你所说的道在哪里？道无所不在，什么地方都有道。那么东郭子不答应，东郭子说，你这个给我说的太概括，你能不能给我说的具体一点？庄子回答说，在蝼蚁。我们知道蝼蚁啊是最低等最低级的小动物，那么言外之意，那么比蝼蚁之上的所有的一切肯定都有道，蝼蚁都有道，那其他的难道没有道吗？东郭子说，何其下也，你怎么说的这么低下的，这么低下的一个东西？庄子没有反应。庄子继续说，你要说说我说的下，我可以继续跟你说下去。再提拜，我们知道蝼蚁还是一个小动物，那么提拜是稻田里边有害而无益的植物，由动物下降到植物。所以东郭子呢就讲，何其愈下也，你怎么越说 越低了，由这个蝼蚁到提拜。庄子接着说，在瓦辟，由蝼蚁到提拜还都是有生命的存在，那么一砖一瓦是无机物，本身是没有生命的。现在说瓦辟也有道，东郭子说，何其愚甚也，你怎么越来越讲得越不像话了？庄子讲，在屎溺，人与动物的排泄物。东郭子不应，东郭子不说话了。其实啊，庄子一开始就没有错。你问我所谓道无不在，我说无所不在。既然无所不在，那么是一切的存在都存在的道。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间有人道。我认为道的这种无处不在，可以说是庄子对于老子思想的重要的发挥。道家之所以为道家，道教之所以为道教，首先就是要明白一个道，道是道家道教最根本的，是一切思想一切思想资源的基础。当然有了这样一个观点，庄子讲到一句话，大宗师一开始发了一通感慨，他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什么？知道天怎么样，知道人怎么样，知道天如何，知道人如何，知道这一切至矣。这是知识的最高的境界。什么是知识？当年啊，苏格拉底和别人对话，别人总是觉得自己很有知识，苏格拉底最后发现说，你所谓的知识其实都不能算作真正的知识，你们都错误地把意见呢当作知识。我们现在的很多人也是如此，我们以为自己很有知识，其实你所谓的知识根本不是知识，那都是意见。韩愈在他的这个文章里边也在讲到，说老师有三种智能，一个传道授业解惑。在课堂上，老师作为一种智能，更应该是传道传授知识。那么这样最高的知识是什么？是关于天如何，关于人如何的知识。 司马迁做《史记》，也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第一句话就是究天人之际。宋代著名的易学大家邵雍，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学不济天人，不足以谓之学。”最高的学问是什么？是关于天人之间关系的这一种理论。如果不能进入到这样一种程度，进入到这种境界，那还不是真正的学问。天与人到底怎么样？我认为啊，司马迁也好，邵雍也好，他都是对于庄子这种思想的一种继承与发挥。庄子接着讲，他说：“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终道夭者，是知之圣也。”最高的东西是个什么？知道人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知道这样的一种状态，知道这样的一个存在，为其所当为，不为其所不当为，这是知识最后所要达到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境界。那么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终其天年而不终道夭者，就是对于宇宙，对于人生有了一个真切的觉解，这是最高的。 达到掌握真知的终极境界，才会成为真人。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真人这个概念呢？庄子心中的真人又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存在？请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 真人所要达到的状态是：知其所当为，知其所不当为，为其所当为，不为其所不当为。大宗师一开始呢，发了这一通感慨，这一通议论，那么接着他再讲到真人到底如何。前面讲到真人是对于真智的一种把握，而真智是什么？是关于人，关于天，关于人，关于天，以及关于天人关系的最基本的最核心的理论。而人与天又如何？它来源于一个道，是对于道的一种把握，对于道的一种理解，从根本上来讲是能够守道。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所谓的真人是什么？所谓的真人就是能够知道明道而守道，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真人这个概念呢，从由庄子所提出，后来呢，在这个道教史上呢，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对一个道士的最高的评价，就是所谓的真人。早期道教的重要的经典《太平经》，《太平经》呢，就把这个人呢，大体分成六等。我们普通的人，这当然就是第一等。那么比我们普通的人要高一等的，那就是贤人。贤人之上呢，是圣人。圣人之上呢，再继续修行，那就成为仙人。仙人之中的优秀的人，那就是真人。真人继续修行，那就成为神人。其实神人已经不是人，神人已经完全脱离了人的这种界限，他几乎已经等同于神。所以真人意味着什么？是我们一个人所能够修行的最高的境界。他是一个人，最后他修行，他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的果位是什么？是真人。所以道教里边，比如说称呼啊，丘处机、丘道长，称他为丘真人；称呼张三丰为张真人。我们现在要说称呼一个道士啊为真人，那是对他最高的赞美。当然，这是一般不敢这样去称呼一个道士的。你这样去称呼他，他也是不敢接受的。那么在庄子看来，真人到底如何呢？在大宗师一开始，他对真人这样去解释的，他说：“真人啊，七寝不梦，七绝无忧。”又说：“真人呢，不知月生，不知物死。活着的时候，我就健康快乐的活着；我死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这样去死。 其出不馨，其入不惧。老子第五十章讲到出生入死，这里的出就是生，这里的入呢就是死。庄子说其出不馨，其入不惧。我来到这个世界，我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我离开这个世界，我也不留下什么遗憾。不知月生，不知物死啊，其出不馨，其入不惧，这是真人从外观上来讲，外在上来讲一个最基本的表现。那么能够达到这一点，表明他对于天，对于地，对于人，对于人生，对于个体，有了一个真切的觉解，有了一个真切的领悟。大宗师篇还在讲到说，我们一个人应当怎么去对待一个人生呢？他说，夫大快，载我以行，劳我以生，以我一老，惜我一死。这个大自然，这个天地给了我一个形体，给了我的生命，载我以行，劳我以生，他让我在生命之年，在我年轻的时候，让我去努力，让我去工作，让我去奋斗，劳我以生。所以现在年轻人啊，动不动要去算什么命，你没有努力，没有奋斗，没有刻苦，你哪有什么命。这里边的劳，劳我一生，以我一老，我老了，体力脑力都不够了，它使我得到安逸，使我得到休息。劳我一生，以我一老，那也不能老这样老啊，惜我一死，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休息，真正的安息。其实我们也说是一个真正的解脱。正因为如此，人生的这样三个阶段，劳逸息，宋代的理学大师张载在他的《西明篇》中讲过一句话，他说，生无顺势，末无宁也。活着的时候，我做我该做的事，我努力，我奋斗，到我死的时候，我安息的去死。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精神，我认为它也是来自于庄子的这样一个思想。 想要成为真人，需要不断的修行。在很多人看来，只有隐居山林，不问世事，才叫修行。而在大宗师中，庄子借得道之人女语之口告诉我们，守道修行的最高境界是阴宁。 有一个叫女语的人，别人就问他说，我就我所知，我知道啊，你的年龄可真不小了，但是你看你啊，色弱如子，你的皮肤那么好，就像小孩子的皮肤一样，那么有光泽。女语说，我闻道了，我闻道。那么怎么闻道呢？他讲到自己的一个历程，他是我的坚守着，三日之后啊，能够外天下。外天下是说把天下整个天下呢置之度外，不用考虑。以外天下矣，我又守之，我继续再坚守，继续的修行。七日而后，能外物，能够把世间的一切事物置之度外。注意，中国哲学所讲到的这个物，可不是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当然，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也是物，但更为重要的是功名利禄等等这些，对一个人的生存，对一个人的生活有莫大影响的这些事物。女语说自己能七日而后能外物，其实是在说把这些功名利禄、盛衰荣辱都能够置之度外。他说以外物矣，我有守之，我继续再坚守，九日之后啊，能外生，能把生死呢置之度外。外物我们觉得已经很困难，但毕竟功名利禄这是身外之物，我们能够把它置之度外也可以做到。但是生命毕竟是我的，我的生命是属于我自己的，生命对于我只有一次，当能够外生的时候，那么他的思想，他的境界才达到了一个很高很高的高度。这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古之真人不知月生，不知物死，其出不馨，其入不惧，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他说以外生意，然后能够怎么样，能够昭彻， 什么叫昭彻？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那么清丽，那么清亮，那么一尘不染。我们一个人的内心进入到一种状态，那么一尘的不染。昭彻而后能见毒。什么是见毒？毒也就是庄子天下篇中所讲到的毒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这个毒，是天地间只有一个我，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一定有，我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甚至我现在的这种状态也是独一无二的。今天的我跟过去的我不一样，跟未来的我也不一样。那么见毒而后能什么？能无古今，过去现在将来在我这边没有时间的概念，全都可以融在一起，全都可以这样一一贯通，没有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么一个分别。我们以为进入到这种境界就是最高的境界，庄子并不这样认为。他说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叫什么？叫盈宁。盈是什么？是萦绕，是干扰。很多人在理解啊，在说庄子啊，最后所追求的就是让我们一个人脱离这个尘世，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就是出家，就是个体的自己的修行。这是对庄子的一种误解。庄子并没有让我们一个人去脱离开这个尘世，外在的这个世界对我的各种各样的干扰仍然是存在的。这就是萦，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萦绕。噪音是存在的，但是我没有因为噪音的存在，我内心的平静而受到影响。我们没有说噪音是一个好东西，这是外在的。外在的这一切的干扰，它不能影响到我内心的平静。外在里有各种各样的萦绕，但是我内心仍然能够保守一片宁静。所以通过修行最后所达到的状态是什么？庄子告诉我们是一个盈宁的状态。意为庄子就要求我们一个人脱离尘世，过一种所谓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么一条，走上这么一条生活道路，那是对庄子的不完全的理解，只是片面的理解。我倒是觉得宋代的苏轼倒是对庄子的这种真正的人生追求以及人生境界呢有自己的绝解。苏轼的这个词中有一句话，渐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作为一个小鸟，这是拟人化的一个小鸟，我有自己的追求，我一定要寻找到一个我能够安息的一个所在，但是这个一都不是，这个树不是，这个树不适合我，这个树也不适合我，渐尽寒枝不肯栖。我不能委曲求全，我不能同流合污，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后来呢，实在飞不动了，我从天上掉下来，落在了水边。水边的这个所在，是比任何一个树，比一棵柳树、一棵杨树更好吗？并不一定是更好，但是我不能委曲求全，我宁愿守这种冷。通过这样的一种修行，最后所达到的这样一种状态，所达到的这样一种境界，所达到的对于人生、对于天、对于整个人生、对于自己这一种觉解，这一种体悟，是整个庄子大宗师篇所要表达的最基本的内容。如果我们一概括地说，大宗师实际上在教导我们是一个知道、明道、守道的问题，是一个如何知道、如何明道而如何守道的问题。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品读经典就到这里。以上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我知道，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当夏天过去后，还有些花未曾开放。看到你独自一人。